妹妹，你是水，你是清溪里的水，无愁的镇日流，率真的常是笑，自然的引我忘了归路了。妹妹，你是水，你是温泉里的水，我的心儿它竟是爱游泳，我想捞回来，哦，烫得我手心痛。妹妹，你是水，你是荷塘里的水，借荷叶做船，借荷梗做篙。妹妹啊，我要到荷花深处来，我要到荷花深处来。